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，无奈寂寞是独有愁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，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、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又回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若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，我真是没什么出息，对你还放不下去，喝什么酒借什么酒，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，午夜过后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火、yeah、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 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另一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若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Just shut up，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作祟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 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窗子明眼，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，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像小春，哦，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若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 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若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心术那不供出来不下浪，在心爱你打不了开，家里丢灵奶飞蛾过头，呛得眼泪流，圣诞情莫愁，好汉不回头，这杯海涛啊中到眼泪流，圣诞情莫愁，好汉不转头。 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陶喆一手包办的，虽然歌名叫做算你狠，但是看得出来这首歌的态度，作为一个人男人来讲呢一点都不狠心，反而呢是拿花心的任性的女朋友很没有办法，这种心态我很理解。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无条件无限制的迁就我们的人，而适当的时候换位思考，在现有的基础上面对我们再关怀一点，才是我们更加需要的。 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，我倒想听。 是不是不可以，即使你也别太犹豫，也或

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。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光阴的故事》。而接下来呢，他的歌曲翻来覆去的听只有那么几首，这首算是当中比较经典的作品。这首歌的歌名呢，也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，叫做《他没那么喜欢你》。当时很同意那个观点，永远不要自作多情，否则呢，只是害了自己。不过呢，我也常常羡慕那些能够自作多情的人，那种觉得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非常爱恋自己的状态，一定也是非常幸福和满足的。See you.

洒。轻抚着那孤单的车厢，远处沉默骄傲的灯塔，诉说着糜烂缤纷的生涯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寂寞列车把我载向远方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有谁知道他要去向何方？勇士的血在路上飘洒，妻子在山顶哈利路亚，枪花在风中摇曳倜傥，雨中的忏悔寂寥沙哑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寂寞列车把我载向远方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有谁知道他要去向何方？村庄，就结束在开始的地方，而这谜一样的生活啊，却让我不得不浪迹天涯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寂寞列车把我载向远方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我不知道他要去向何方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究竟未来会是什么模样？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我想寂寞的呼奔向远方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。

这是陶喆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年纪越来越大，很多人都会感叹自己老得也越来越快。今天就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或许可以帮到你放慢你的衰老的速度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叫做慢吸快呼。听上去很简单，其实我们的呼吸往往呢会影响到身体其他的功能，比方说你的血压、你的心率、你的血液循环、你的体温等等。所以我觉得学会呼吸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放松腹部的肌肉。当腹部的肌肉放松之后，最重要的呢就是给自己足够的时间，以恰当的方式把气体给呼出来。试试看慢吸快呼，或者可以帮助到你。先最后一首歌分享到蔡健雅，呼吸。 呼吸，呼吸，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。和你分离，让我更清醒。我轻轻呼吸，呼吸这冰冷的空气。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，我会记得你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。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。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。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。我不能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勇气。毕竟真心难以忘记，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。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？别离的苦，苦在回忆里，还有甜蜜。我慢慢呼吸，呼吸这冰冷的空气。昨天在泪终远去，有过温柔，我会记得你。走出了这一场迷雾，阳光还有温度。每一场离别，当时都仓促，失去里让人领。我需要多一点空气，思念几乎让人窒息，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。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，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？别千里，我慢慢呼吸，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也没有模糊我自己。和你分离，让我更清晰。我轻轻呼吸，呼吸这冰冷的空气。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回首这风雨，微笑起 竟然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。 一曲天涯远，一梦前尘缘，花开时不见你的笑脸。 一条月儿圆，一路多风寒，花落了在你家的门前。 走过花开花香一段远，背离了时光，匆匆是何年。走过的路忘不了的人，只叹难飞燕，他慢慢飞。 一转是昨天，一晃已成年，想依然飘过我的心弦。 雨把风打乱，无奈的春天，回首时只剩花落片片。 走过花开花香一团圆，背离了时光，匆匆是何年。 走过的路忘不了的人，只叹难飞燕，它慢慢飞。走过花开花香一段远，背离了时光，匆匆是何年。走过的路忘不了的人，只叹难飞燕，它慢慢飞。 一曲天涯远，一梦前尘缘， 花开时不见你的笑脸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